走向成熟的基督徒人生。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从小到大总想长大，到我这年龄呢就不想再长大了，过生日的时候都愿意忘记我是哪一年生的。不过后头我觉得说在 Facebook 上我还可以放出我是哪一年的。我觉得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人生，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成熟，就是我们真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位永活的真神的儿子里面的成熟。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接我女儿，那时候她还没有读大学，她现在大学已经毕业工作了。那她在高中的第四年级的时候呢，突然就告诉我说，这学期啊，我有很多的这个学生社团的活动应该要参加，至少有七八个之多，我应该怎么选。然后她每个都觉得很重要。然后我就开车，我觉得就是说作为父母亲有 teenager 的孩子的时候，接他上学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交流我们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决定这个你这个社团有价值啊？你有什么标准呢？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么多的社团？最后我问他，当你要加入这么多七八个社团的时候，你算过你的时间、金钱、精力吗？换句话说，我问他了，一个是标准的问题，一个是动机的问题，一个是目标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我就跟他很简单这样问他。问完了以后呢，但是他就说，哎，他说爸爸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为什么要选这么多呢？有的根据他的这个标准价值观，他就删掉一些不重要，最后他就一下就缩减成两到三个。他说又省钱了，又省精力了。他就跟我在讲的过程中，他说，哎，爸，这好像是一个架构啊。我说是，这是我在神学院学的哈，讲告诉我们标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人生动机。所以他开始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一个人生中间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在具体的环境中了解自己要做一个智慧的抉择，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总会发现说，人生有的时候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教导我们，在人生中，在教会的成长过程中，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其实都让我们中间里学到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成长。我是第二次到你们教会来讲道，我就对你们教会了解的多一点了。但是我问我太太说，我去讲什么哈？因为我太太是我的 partner， 我就问她说，她说那你讲话要讲慢一点，因为我讲话比较快，经常是跳过很多东西。然后徐光就提醒我说，你还是要放慢速度。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速度比较慢跟大家来讲，因为走得太快的时候呢会摔跤的，最好有平稳的来走。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可能喜欢有一个神学家叫 Jay Packer， 他有很著名的一本书叫《认识神》，然后已经出了20多版了。但是他还有一本书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叫生命的重整。在这本书里，他的前言里说了一件事情很重要，他说基督徒哈的人生或者我们的生命像一张凳子的三个脚一样的。他说第一条腿呢是上帝的道，就是我们说真理教义，第二条腿呢是信徒的个人经历，他说最后一条腿呢是我们的属灵的实践释放。他说一个人如果想在这个属灵的成长的道路上站立的稳，走得成熟的话呢，这三个支柱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你反观今天的教会，无论是我们的教会、你们的教会，还是说普世的教会，你就会发现人们是多么的容易走极端，人们多么的容易走极端。有的教会是非常注重教义的，比如说我的教会，多部分注意教义的教会呢是加尔文主义的，因为我们觉得真理的确是改变的这个核心。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呢是非常开很多的主日学，教真理是每年都开的，因为一信主他就开。我们这样的人呢往往是强调我与真理，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与真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很注重个人经验的，这人你都知道是林恩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特别愿意讲这些事情。我其实有一次见到他们的人，他们就会讲说你将来干什么。那时候我神学院刚毕业还不知道到哪侍奉， 我就讲了我自己在哪里侍奉，现在在第三千禧年做光盘。之后那个姐妹就开始给我祷告，然后她祷告的时候就说，我看见你们的书架全都飞了，之后都变成一个个的光盘。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特别喜欢一些神秘的事情，把一些本来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用神秘的方式来表达。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用意，让我们在这个太被物质限制的世界里头看见一些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过于注重自己的经历，把自己的经历抬高到一个地步，超越上帝的道。因为他们的确是很注重与神的关系的，他们祷告的时间是很久的。在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有一个外地教会的人，他是一个蛮灵恩的人，我也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们教会的另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教会的开始不容易，所以他就奉献，是在祷告中，他这个人经常是三点钟起来祷告的。你们教会有这样的人，这个是我们也要学习的。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都不是一个操练，在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学习到一些我们这样的教会是学不到的功课。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谈这个跟神的关系，也不谈真理，他们最愿意谈的就是侍奉教会的节目怎么样做，我们人的行为怎么样改变。比如说当Katrina 发生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过去的执事的儿子，他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 summer 就去 Katrina 受灾的地方去帮助那些人，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他们更注重与主一同做工，与主同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的教会也有，中国有雪灾的时候或中国地震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来奉献，包括非基督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实际是在不同的方面来引导我们。所以要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人生，像杰尔·派克说的，其实健全的要三者都要有，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是在这个真理的方面经历上帝的恩典，在祷告的生活中，在我们侍奉主的上都要来跟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当不注重这种权衡的方面来追随他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属灵的失衡。越是强调我们属灵，强调属灵的圣灵的引导，往往出现的是圣灵的担忧，因为我们并不是按照真道来走的。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回到生命的源头，真道里面被圣灵所引导，因为神的灵和神的道是不能分开的。侍奉神也是让我们更加的理解上帝的道和经历神与我们同在。你记得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其中一句话，如果你们去做前面这些事的时候，圣灵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想要经历上帝的人一定要侍奉神，不光是自己祷告。所以在今天我们刚刚读到了，思会读到了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经文，你们可能都注意到，第三节是我们的核心经文。这是保罗在为帖撒罗尼迦这个在希腊文化中充满偶像，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的，以为都错过末班车的这些人，告诉他们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不住的纪念的时候说什么话，说他们的弟兄姐妹不住祷告，要让他们在什么，在信心，在盼望，在爱心这三个方面的长进，为这样的成长来感谢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也希望圣灵仍然借着他不变的福音这个真道来引导我们的教会能够平衡的成长，带领我们有一个成熟的人生。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所说的所听的都被你的圣灵感动，被你的真道改变，为你的把生命交托给你，为侍奉你来奔走。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简单，我们今天讲三件事。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信仰的对象，我们信的是谁，信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用神的道来查验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以爱心为出发的吗。第三个，我们要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任何场景下的抉择。在这个第三节他说，我在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很有意思， 他谈到信心的功夫。第四节他说到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所以这一节经文里讲到两个方面，讲到对信仰的认知，因着信心产生出的结果，看到吗？信仰产生发动的一个功夫。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对这个信仰标准对象的认识，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新约和旧约的关系，这个渐进启示的关系，我们都非常的，我在这两天也提到这个。那么基督教跟所有的信仰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恩典的观念。你想一想，佛教徒也讲信心的，信则灵啊，是吧？他也讲信心的。所以当我们来讲这个信仰的对象的时候很重要，他是领袖的真道的时候，这个真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恩典的观点。你怎么看待我们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蒙恩，怎么样在他面前领受诸般属天的恩惠？你在比较的时候，我就发现基督徒哈，对于圣经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对恩典的看法我们要很专注。像跟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谈到这个创造论有不同的这个流派，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要彼此的忍耐接纳，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但是对恩典的观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在生命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挺好的。他说其实今天的人对恩典的看法有三种观点，前面两种是错误的，第三种是对的。他说今天教会中传扬三种截然不同的恩典，一种呢就叫廉价的恩典，还有一种贬值的恩典，最后一个是昂贵的恩典。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帮助。这三种恩典是什么呢？他就改写耶稣基督跟一个行淫的妇人的对话，中间引入这三种情况。他说有三个行淫的妇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讲行淫的时候，有的是不光是说我们 physically 看了 pornography 或者跟别人有这种不对的行为，他也讲到我们对信仰的不忠实。他带到这个三个恩典的先生面前的时候呢，三个恩典先生对这个众人就问了，你们根据这个人所做的，你们当中有没有罪？所以你如果没有罪的人可以拿石头来打他。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对吧？所以众人从最老的到最年轻的，因为老的人经过很多的经历，如果一回想说我哪有无过哈，早早就不拿石头了。年轻的人看到老人不拿，想想说我长这么大，但是呢如果老人这样做那我也不拿了。所以每一个人都退出了之后呢，这三个恩典先生对妇人都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没有定罪。然后他对妇人呢也说，是的，如果他们都不定罪，那这三位妇人你们怎么回应呢？他说我们都感觉说，哎，对，你也不定我罪最好。因此在这个时候呢，不同的恩典的先生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有不同的。我们来讲第一种恩典先生，这个廉价的，他对第一位妇人说，是的，如果众人都不定你的罪，别人都说这个罪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呢我也不定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怎么看得好就怎么行。所以这个妇人回到家以后，依照领受了一个恩典，然后呢继续过着放荡的生活，没有上帝的生活，没有专注在上帝，这是给他的一个恩典。这是恩典吗？对，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廉价的恩典。第二位恩典先生对第二位的妇人说，我要定你的罪，除非你向我赌咒发誓从此不再犯罪，否则你不能平平安安的回去。我听起来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妇人就觉得说，对，我跟你赌咒发誓我将来不再做了。回去以后呢，就一种方式，穿上紧身衣，穿上粗羊毛织的衣服，然后呢蒙头赤脚，经常有一些禁食的祷告。但是呢禁食祷告之后呢，他又去跟别人行淫行。当他一行完淫行以后呢，做了坏事以后，回头又把自己关进一个黑屋子，再一次对自己透过虐待自己的方式来说，哎呀，我当做过这个事情，我要鞭打自己， 编完自己心里就很得安慰，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又犯了罪，所以呢我再对我的罪行再一次的审判。所以第二位的恩典先生给了他什么呢？是恩典吗？他不是廉价的恩典，他是给了一个贬值的恩典，不是完全的赦罪，他还是集中他自己，我犯罪了以后我怎么办，我怎么样做得好。第三位恩典先生，我们知道他对第三位妇人说的话是圣经里说的，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于是第三位妇人回去换上正派的衣服，因着这个奇异的恩典临到他，他开始痛改前非，每日过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信靠那位为他死为他活的主。他不是说他不再犯罪了，而他每一次对待他的犯罪的时候，不是看自己的罪，而是看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这是昂贵的恩典，我每一次犯罪的时候都在得罪救我们的主。所以在教会中有一个讲法，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叫得救的信心。我每个人都讲得救的信心是恩典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的话对象是对基督所做的事情，他是谁所做的。然后呢当我们信心的时候呢，相信耶稣基督做的时候呢，圣灵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把我们的罪归给耶稣基督，还有一个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是我们讲称义。接下来继续成圣的工作，仍然做这个交换，不断的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不断的透过福音向我们宣讲。我记得我自己带我儿子去很小的时候，在 Columbus 的时候，有一次我做这个 chaperone 带他去在 Columbus 那个 museum， 然后呢那时候我刚刚开始读神学，然后读了一些不同的经文，然后就突然到一个地方，一个现代的画非常黑非常黑，快要走的时候我就看不明白，然后隐隐约约往走远看一点，人家说这是现代画要远处看哈，然后远处看的时候我就发现隐隐约约的有一个十字架，下面放了一批非同乱铁，然后呢再往后看的时候发现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非常黑的。而我突然，我那时候正在预备我不知道啥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讲道，我讲一次福音的布道，我突然就想起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耶稣为我们成了罪人的形状，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义。我突然看了那个话，我就开始明白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乌黑所有的罪都定在他身上，他成了罪人的形状，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接他的义。我们今天是不是因着这样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有失败，我们也骂过人，诅咒过别人，在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那我们怎么来对待我们的过失呢？除非你有这个昂贵的恩典，那是百分之百的恩典。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像帖撒罗尼迦被保罗所勉励的那样说，因着这个真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因圣灵产生的这个可以产生出一个行动，这不是一个自义的过程，而是一个福音发动的结果。所以第三节他说因信心所做出的功夫，第八节这样说，因为主的道在你们中间已经传开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在各地都传开了。马其顿的教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德行，保罗说我不用我来说什么，对不对？因为你们已经报名怎样进到，我们已经报名怎么进到我们里面，怎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注意这句话，信心做的功夫有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信心不但是有对象，信心一定产生结果。有两节经文非常重要的，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他保罗当时不在腓立比，他说弟兄们，你们既然常顺服，不但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是如今我不在，我在你，不但我在你们中间，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要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接着雅各书 他也讲到我们因信称义背后，称义之后一定有一个跟信心相应的行为。他特别同样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他也用亚伯拉罕例子，不过保罗用亚伯拉罕是第十二章第十五章，他用第十七章说，既然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他在讲什么呢？他不是跟保罗抵触，他在讲这个真的信心是一个衣服的里子，外表是真信心发动的，所以一定可见信心，他说与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如果是真信心，真是恩典发动，必然有好行为。如果我们奉献的时候是认为我是一个，别人会说我是个好人，这个不是信心的功夫，这个是别人说比我好，陈彪好。我记得我在教会刚刚达到十一奉献的时候，我看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没有达到十一奉献，因为我过去没有，那就是自义。得救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点？在腓立比书刚刚我们念到的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中国人可能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因为中文的翻译不容易明白这个意思，好像是靠我们自己做成的。但是后面十二节之后的十三节告诉我，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圣灵成就他的美意。英文的翻译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究竟是 work for salvation 还是 work out salvation？ 英文翻译是 work out。 我有一次在这个地方就不解，我就正好开会碰到 Sinclair Ferguson， 他正好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腓立比书的阅读，然后我就拿他签，让他签字，签字嘛就可以有机会问这个神学家问题。我说请你解释腓立比书这个意思，什么叫得救的功夫，用英文讲。他说你有没有去过健身房运动？我说去过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想？他说因为我想掉肉啊。对啊，他说这个地方一样的，他说你的动机呢是因为福音已经在里面了，已经要发动了，所以继续的发动的时候就 work out， 就是你的锻炼继续跑。如果是假信心呢，你是 work for the salvation， 你是想要证得。但是如果是真信心，你有一个良好的信心在里面发动，这个信心一定产生结果。所以人得救是百分之百上帝的恩典，百分之百人的责任。这里讲百分之百人的责任，不是说你的责任能完全，而是你的责任，你尽责任都在这个无限上帝的恩典的河床里头来达成。我经常喜欢一个例子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说你有没有坐过缆车啊？他说坐过。你上缆车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地方中间有深渊，你只有缆车可以上到这个高山的顶上，你上缆车的那一步是信心的工作，然后你继续在缆车上只是仍然是信心的工作。你如果要不在这个缆车上的话，缆车就是恩典。不过有些人信心比较小，在缆车上抓得很紧，就像你们到迪士尼去玩的时候，哎，一看那个过山车就吓得要死，抓得很紧，最后下来就像我爸一次说，哎呀我没掉出去是因为我抓得紧。我说不是，是因为那个绑得很安全哈、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真正的信心是恩典发动以后知道上帝恩典的结果，所以我们才像刚刚唱的诗在讲的是有主在跟我们同在。因为原来是以为自己抓得住主，现在发现是主抓着我更保险。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稳妥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它一定有一个结果。所以腓立比书会这样说，一定能够完成的。在腓立比书，当他再来的时候，在主耶稣的基督的日子一定能够完成。但是瞅向基督徒成熟的人生，光有这一个角是不行的，有信仰有真理，而要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动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自我查验调整我们的爱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缺乏爱，我们往往是爱自己太多爱上帝太少。我再说一遍，我们在鼓励让人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强调爱，可是我就发现我们的爱的失衡是往往因为爱自己太多爱上帝太少。因为这样的缘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就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啊、很有意思，爱心要受劳苦。当保罗讲完这个信仰的标准之后，他就开始讲到动机的重要。 既然我们有完美无误的圣经，如果动机不正确，不是以为爱心出发点，结果也很可怕的。保罗曾经对他建立的教会哥林多，他站了最久的教会，是一个大有恩赐的教会，他会说到什么？兴旺爱呢？对不对？他说到爱是最大的，如果没有爱，没有这个上帝无私的爱，一切都是无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要看两件事，一个就是说爱上帝，爱是动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为什么你认为他对法利赛人特别批评呢？法利赛人做事比我们很多人做得好的，十一奉献都做的，从来敬拜不迟到的。然后耶稣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讲旧约哈。然而你不愿意到这里，我到这里，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最后说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是我知道你们心里因为没有神的爱，所以你们就喜欢什么？彼此荣耀，却不荣耀神，不求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怎么能够信我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那个法利赛人的可怕的问题是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一个人没有神的爱的时候，是缺乏安全感的人，真是对自己的 identity 非常的不肯定。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就突然跟他们说，你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公主和殿下，你对对方，你如果是男的你要说他陛下，对女的要说公主。每个人都非常不好意思，为什么呢？你都觉得你不是公主，你也不觉得你是王子。如果你真是这个奥巴马的女儿，哎，你真觉得是了。你看到吗？我们不没有上帝把我们招纳成他儿子女儿的那个名分，所以我们没有 security。我们今天在侍奉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关注这件事情，关注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侍奉？是因为爱上帝感恩呢？是因为以他为乐侍奉上帝乐颠颠的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讲个我的例子。每个人都是有偶像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刚刚开始修讲道学，然后我们教会现在有两个长老，当时是执事，开始那个教会。然后呢，一个长老当时的执事呢，他已经讲道七八年了，在原来迈阿密也讲道过。然后我听他讲道讲得非常好，很简单，然后讲得特清楚。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讲不清楚。还有另一个呢，会讲故事，讲道时间不久，但是故事讲得很好，经常编什么各种各样我们教会的连续剧，然后大家演。然后呢，我刚刚开始，然后呢，别人说你讲的还不错啊，但是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他说，但是我觉得你还比较深，可能刚刚从你们那个神学院老师那犯过来。我一听完，哇，就泄气，我说这完蛋了，人家都发现了。然后呢，我当时呢刚开始没觉得，后头我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说，哎，这两个都是刚刚去在神学院开始读书哈，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嘛。然后呢，我读比他们多了呀。如果他们是土八路，我是正规军呢，我怎么这个讲到这么烂呢？然后就开始没有这安全感，然后呢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我没有失眠过的，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失眠了，很奇怪的，为什么失眠？我当时不知道。然后有一天讲道学的课完了以后，我就问我们那个讲道的老师，他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就翻开雅各书，他说你是不是三心二意啊？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是不是既求上帝的荣耀也求自己的荣耀？然后一下就点醒了，我就说对呀，我为什么失眠？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的形象有问题，就是我在讲台上跟别人讲道讲得太乱，讲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人的偶像是多么的复杂。在当年的这个希腊文化中是很多偶像，希腊文化是一个多神论的地方。还记得保罗到了这个亚律巴古，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就讲让他们怎么样放弃偶像，所以这个当年的这些人跟我们今天是面临一样， 我们今天的人有多少偶像？我们讲偶像不一定是看得见的。我们穿什么样的名牌？我们教会那些幼师都要穿名牌，这是偶像。然后我也会觉得我的 iPhone 3太不好了，也在等待 iPhone 5，然后拿的时候 very cool。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偶像有一件事情，当你拿到它的第二天哈，就 lost the taste， 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的，因为你已经有了。有一次我听 Tim Keller 他讲这个爱情的时候，就讲到第二天早晨醒来哈，你都知道雅各娶了两个太太，大太太是他不想娶的，眼睛很小，长得不漂亮，二太太呢长得漂亮，但是他新婚之后眼一醒来发现坐在旁边不是拉杰而是谁，利亚。我们很多时候被偶像抓住，早晨一醒来不是拉杰是利亚，又是一个利亚。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追求我们学位最想我们成功的时候，最后都发现醒来的时候噩梦醒来是早晨，发现是海市蜃楼。所以我们自我形象，我们的心中的动机，如果不是爱上帝，你很难做下面的第二点，爱中的劳苦。在劳苦中间他说，因为如果有爱的话就是甘心的，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甘心。你们都有恋爱的经历对不对？至少大多数人有。在恋爱过程中你都是乐意为对方付出的，不是吗？你不会觉得你等他太久，你叫他开车，帮他做作业，甚至会担心他啊，这是我讲我。然后呢等到这个结婚了以后，我就记得我这个，我讲的事都是跟我自己有关的哈。开车的时候教我太太开车，我就跟他吵架，最后我跟另一个朋友我们俩交换，我叫他太太，我非常的温柔，他教我太太也很温柔。然后我做功课的时候呢，他要做功课叫我帮他，只是打字，他在 Ohio State 学这个 Computer Science Do Under 非常不容易。他说我太累了，你只要帮我挂好的东西打进去，打上引号。我说我太累了，我就睡觉。原来是很甘心的。你看圣经这里教导，如果我们起初的对主的爱失去的时候，不是那个单纯火热的爱，你就不会为他甘心乐意的付代价。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服事中，经常是有抱怨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不在爱中，他活是很辛苦的，回家做饭也是很辛苦，上班也是很辛苦。回到家里头，丈夫可能对妻子说，哎，今天怎么吃的又是一样的，怎么不能换一换呢？然后太太怎么说？我们东方超市只有茄子没有别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没有爱心，我们是以抱怨来生活，以苦读对待对方，活得很辛苦，不是福音改变的这种。所以当我们来看待爱上帝，享受上帝的荣耀是我们的动机，一旦失掉它，正确的教义既不能造就别人，也不能帮助自己，可能变成利剑摧毁别人。但是当我们有了正确的信仰，有了单纯的爱的动机之后，我们还需要我们在什么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来侍奉上帝。这第三只脚就是我们的盼望，在一个处境中确定我们的目标，走一个优先秩序选择。在这个天堂回家接下来说，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圣经谈到神的话是标准，谈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我们的动机，让我们以荣耀他，以他为乐。除了这两件事之外，他讲到万事都以上帝的荣耀为我们的目标的。我们需要以上帝的荣耀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一个世界？如果想简单处理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有的教会告诉他简单的事，比如说有些电影不能看，不要去跳舞，不要喝酒，这都是蛮简单的事。如果当我们列出这些规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不容易犯戒。但是又回到幼儿的生活，回到旧约的生活，当我们来看上帝在这个处境中让我们怎么荣耀他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怎么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当我们来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哪个重要？有不同的流行的语言，有的人就说家庭第一，有的人说工作第一，有人说侍奉教会第一。但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我知道在特定场合下这样来说，如果我知道我去过中国一个地方，他们是一个企业家办的教会，所以他就说家庭第一，因为在他们的公司里头肯定是企业第一，工作第一，所以他讲家庭第一是在他特定的情形下说出来的话。 OK， 但是圣经中怎么讲到呢？有一些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哥罗西书一章八节，他说他做教会的元首，他也是原始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在我们刚刚讲的不同的类别里头，工作、家庭、学习、休闲、听什么样音乐，关于战争、关于创世纪的问题，在这些时候呢，上帝自己不是一个 category， 上帝不是一个类别，是上帝要在所有的类别居首位。所以在星期天早晨的时候，我们是来敬拜他的，他在这件事上做了首位。当我们在回家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在休闲中他要居首位。所以不是简单的来说家庭第一或者教会第一工作第一，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神有分别为圣的时间。阿们，是不是这样？因为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来看荣耀神的时候，总是不意识到荣耀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太自恋，因为你没有见过伟大的。刚刚这个音乐家，我们昨天做的时候，他说音乐家很难信主，因为他要有表演的天才，但是他没有真正见到真正的表演天才。如果你去过大瀑布，如果你去过 Grand Canyon， 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的时候，你融化在这个创造里的时候，你会忘我的，对吧？如果你经常跟上帝面对面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你不会自我陶醉说，哎呀，我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这个提琴拉的怎么样，你会觉得上帝是一个最伟大的提琴手，对不对？所以他的表演，他展示的时候是最无瑕的。因此上帝让我们来荣耀他的时候，实际是让我们归到他的里面。但是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想两件事，一个要找到我们在救恩历史中的位置。今天的基督徒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问的有点突然哈，我们是不是在末后的时代呢？对，你看天上的路加说，你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我们在圣灵的时代，末后时代的一个象征是圣灵来了，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前其他人的榜样。我们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是圣灵分赐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仅重生我们，也用圣灵让我们有能力活出属天的样子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圣灵，没有耶稣基督来到，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想想我们的世界，美元贬值，然后工作也不保，我不知道威斯康星怎么样，反正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你们这个政府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啊？我听得对的哈， NPR 里头是讲到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当他完成工作的时候，保罗怎么解释这个呢？在旧约中他们都知道是一个悖逆弯曲的时代，新约他们在旧约中盼望的时候，当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是一步到位的，就引入新天新地，罪就去掉了。但是保罗跟我们讲说，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罪死亡仍然笼罩，但是将来的时代，末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间生活，直到这个时代完全完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完善的时候，新天新地引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完备了，旧的时代就结束了，地狱为他们预备，而我们有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基督徒都是什么样呢？从一个角度活在天上，就是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跟基督联合了，活在末后的时代，当然不是末日，是在末后的时代。所以因着这样，如果这个救恩的位置如果把握好，我们就不会回到旧约生活。进入在读旧约的时候，都会经过耶稣基督，我把它称为 filter， 要经过耶稣基督这个 filter 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如果不经过耶稣基督，你要么进入律法主义，要么变成我跟你说 廉价的恩典，就没有这个昂贵的恩典在我们存留，是靠自己来存活的。所以除了这个找清楚位置，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位置之后，主的再来这个盼望会深深的影响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景下做的决定。第十节他这样说，我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耶稣来，对有的人来说是大好的消息，对有人来说是危险的消息。你们都知道加州有一个叫 Family Radio 的人，对不对？这名字叫什么我给忘了，他说叫什么 Harold Camping， 你们牧师都知道，都记得很好。他呢说5月20号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在佛罗里达，我们那个就是你去过我们那个 Ohio， 去过这个 Columbus 对吧，中消分在那边。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叫50号的这个 US Highway Local 的 Highway， 然后他买了一个 Billboard 说耶稣在5月20号一定来，然后没有来，他说他自己被踢了，不知道这个人去哪了，他自己说耶稣。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真正的他的儿子，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已经在万事中居首位的，他将来要再来重拾旧山河，要把我们带到最美的佳境。虽然 Harry Camping 是错了，但是主要再来的这个盼望是很真实很真实的，比我们说话还真实，比我们感受还真实。因为盼望在人生中的生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看过一个故事，他讲说这个没有盼望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他做过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是有两类人，都是死刑犯。一类的死刑犯让他们呢是今天建路，明天建桥，第二天呢要拆路拆桥。还一类呢死刑犯，他们也建路也建桥，然后换新的路或换新的桥再建。你猜这两个人的结果是什么样？他们做了一个心理学的测验，说第一类人，你用你亲手建造，第二天去拆你的工作，你是把你的希望拆毁，说这些人很快就不需要活多少年就会患各种各样的病。而那些人虽然是判了无期徒刑，但是他们建桥不断的建，从来不自己拆毁自己的工作的人，他们是有盼望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盼望在我们的人生中非常重要。有一个人死掉，是他进入一个冷冻车，啪关上，第二天别人打开，他死在里面了。为什么呢？那个人觉得很奇怪，冷冻车并没有开制冷机啊，但是他进去的时候敲门敲不开，他知道说我要变成猪肉块了哈，那个硬块。他认为他第二天如果人来找他，他就完了，他是吓死的。没有盼望的人是这样。我们今天的盼望是真实的，人子耶稣基督一定要来，他来是肯定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 Coleman， 他用二战的两个日子来描写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他说第一个叫 D-Day， 就是说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这个呢是决定性的胜利。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就是决定的仗已经打完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戴罪受死，三天后的复活，40天向他所爱的人显现，他信靠他的人，他现在已经升天，已经加冕在天父右边为他所爱的人代求，他已经将国度带到这个地方，已经奠基了。因为他的死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柄，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这个决定的胜利保证他将来有一个 V-Day， 就是说上帝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说，我已经做得足够多，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来否认我将来还要做事。是的，我们仍然在信心的这条路，在走新天新地的路，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走，但是因着他做了这么多，你可以相信他一定能够画最后的句号，是不是？ 第二次来就像联军在军舰上接受麦克阿瑟将军接受日军的投降，就像苏联红军进入柏林一样。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V Day 一定会来的，因为 D Day 已经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盼望不需要了，我们的信心不需要了，留下的就是爱心。在我们教会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牧养那个教会，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宝地，说要买这个教堂。那个当时是市场价是100万的，但是是一个教会出售，他说卖给你们95万。我们教会当时就20家人40个人会员，然后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呢神很恩待这个教会。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富人，都是工薪阶级，有 postdoc 有教授，也有一些有一位生意人，就是说是自人开诊所的。然后呢在这个 vote 的过程中，我们就说你能够捐多少，我们教会当时只有16万的储存，要19万，所以我们要贷款一部分，我们要达成贷款至少我们要2/3，也就是说我们当时要拿到60万。结果有人就奉献到达我们20万这个需要，加上捐了20万，还有一个人借给我们20万，就2-3个人加在一起借给我们20万，所以我们就借了贷款。今天我们还有30万没有还清。但是回过头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件事实是真实的，他们看见那个教堂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将来上帝要给他们的，他们有个盼望，他也相信神会预备的，给他们足够的，神也真给了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在这个时代的两极之间，今天的基督徒是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我们的罪还在继续赦免，将来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我们今天身体还没有得赎，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盼望在今天你我的心中多么真实，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教会有一个很悲哀的地方，我们讲复活呢就是复活节那天讲完了以后，耶稣好像不复活的，我们会讲耶稣基督受死，但是我们不讲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保罗，你如果看保罗讲的所有的书信，他如果讲到他的死，他一定讲他的复活。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我觉得就是不相信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中间发动了。我们已经是活过来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认为你是活过来的人？请举一下手，让我知道。哦，举的不太多哈。是，如果你说将来他再来的那个复活你没有，但是你今天是不是已经活过来，活在天上？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里，他不仅在我们在他的死上有份。你们受洗的时候，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说的？我们也在他活上有份呢。真是这样的，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讲到三件重要的事情：信仰的标准、爱心的动机、将来的盼望。让我们服事有根有基，我们的经历他的爱，我们的服事的目标是荣耀上帝。我结束的时候给他讲个故事，有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喜欢用比喻，他就拿了一个大的罐子，带了一大堆沙子，带了3个大的石头，还有一堆水， 一瓶水，然后罐子是这样的，他说你怎么样把东西放在这里，有些学生的沙子最容易倒，他就把它倒进去了，然后拿那个3块大石头怎么放也放不进去，还有些人先倒水再倒沙子，这还可以，但是也是放不进去。然后有的聪明的人就说应该先放这3块石头，你当你把这石头放进去的时候，沙子和水都容易放进去。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把一些关键的东西奠基了。我们信仰的这人生的成熟人生里头，这个保罗不断地说信心、盼望、爱心，耶稣基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如果能够平衡的实践的人是有福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把你自己不变的真理在透过历史历代显明给我们，你今天借着圣灵 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含义，也让我们明白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应用。愿你自己荣耀的福音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发动的能力，让我们在走向成熟的基督徒人生里面真是走得又稳又快。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称赞，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